新闻台加电台，特别的高国平城市频道，现在有五条报告感染新闻。李农总理见过，各国采取激烈措施抑制通货膨胀，加上各经济体之间缺乏合作，可能会导致全球陷入经济衰退，难以实现两着陆。李总理接受日本经济新闻访问时，呼吁各国采取措施抑制通货膨胀，那无将成为棘手的问题。另外，总理表示，我国计划加入美国政府主导的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。伊讲，各国共同合作促进繁荣，可以减少冲突的发生。所以，各国同时甲中国以及美国有联系，才是比较好的做法。本地的官兵大力新兵呢，会得到三千起以下，另外有一两病死。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，昨日新增加2827起病例，比昨日少了948起。其中多数是本土病例，每周病例传播率未降到1.08，目前有282人徛医，其中38人需要氧气降级，6人伫加护病房治疗。随着我国迈向甲官兵降准的新阶段。本地自助检测仪的需求减少真多，一寡零售平台的销售额近期下骨多达50%。南面工厂在最近的不落阻碍致命的血管中，发挥肝帮精神去救人。迄日民防部队颁发的社区援助者奖，其中包括招聘被自助碍敲门帮忙疏散居民的一对小兄弟。14岁的田冰冰和13岁的田冰神，他帮助救起101岁老阿姆，并且帮助伊落去楼卡一居民张启莹，以及帮忙拍开司法单位大门的居民杜福明等。泰国曼谷市长选举独立候选人、前交通部长查猜领先竞争对手。在已经计算的90%选票中，55岁查猜以120万张选票领先。这一次选举被当作是明年大选的方向标。第31届东南亚运动会消息，我国400多名体育健儿在本届赛事摕到47金、46银、71铜，总共164面奖牌。并且率先多项大会和全国纪录，而且头一摆参赛的选手所夺到的奖牌比顶一届较侪。在英武本上，东道主越南队以205面金牌、125面银牌加116面铜牌排名第一，比排名第二的泰国队加出100多面金牌。我国以47金、46银、71铜，总共164面奖牌排名第五。李勇总理赞扬我国体育健儿在本届赛事的表现，并且指所有人拢为因的成就感到骄傲。总理在社交网站贴文感谢因在赛场上出尽全力为国争光。今日新闻报告完啦。